Hello， 呢个画面好特别啊，从来都冇见过呢个画面嘅，咁亦都系第一次有呢个画面啦。咁顾名思义咧，即系你睇个吹鸡文咧，就系讲紧呢个 making music 嘅 live 啊。咁咧就系今日阿叔师兄大发咁样，突然间想整啲音乐咁样，所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下呢个时刻嘅。咁如果捱唔到悶嗰啲朋友呢，即係睇慣無線劇啊，睇慣韓劇嗰啲呢，就我諗你都頂唔到好耐㗎啦。咁但係一樣歡迎你，睇下你頂到幾耐囉。咁嗱，見到個版面呢，就係、是、一半呢，就係、是、嗰、那個做音樂嗰個界面啦。咁另外呢，即係如果你覺得透明得太少呢，即係想遮我多啲呢，想睇清楚呢，就睇下你俾意見啦，睇下多唔多人想見唔多個樣。OK， 咁我而家咧就将嗰啲嘢 share 咗出嚟，咁我先一阵间我都尝试下读下个 Siri 先，因为早排 Siri 唔好灵。哦，而家直头喺 Chrome 度读唔到添，咁冇办法啦，咁我就要 copy 翻条 link， 再开多个 browser， 都几复杂噶，麻烦你等我几分钟啦。你又見到好多留言喎，已經今日就唔係突發狗吹，突發做啲嘢啦。咁想別開生面，大家冇乜街去，聽日放假嘅話呢，就歡迎你啦。好，招呼第一次。 樂徒謠，菠蘿白蕊王今晚玩咩？Knock one to hit 探长，你好，小明坐火车 ，Witness Zero， 呢度危感突然嘅 ，Kaming Lo 突发狗吹，神王咩料啊？傻探 ，Black Tesla。 嗱，今日咧，打个招呼先。咁今日我就唔会话吹好多嘢噶，因为我真系想好耐冇试过喐手整下音乐啦。咁成日都净系批评人咧，自己都要整下啲嘢嘅。咁其實音樂嗰層面我通常都係讚嘅，咁即係識得欣賞才是王道嘛，係咪？呢、這個角度擺到電視啊！喂，阿塔，終於見翻你啦，早兩次都見唔到你喎，蘇倫，你又傻啊？OK， 等等先，等我 copy 翻條 link 先 ，copy 翻條 link 係點 copy 嘅咧？我次次都要盲摸摸咁樣摸一次。不過漸漸習慣㗎喇，因為 YouTube 好多粒掣嘅，我見到 Live Now 嗰粒掣，次都要盲摸摸咁樣摸一次，好似幾好聲咁喎。OK， 咁跟住呢就我 paste 返落去我正話吹咗雞嗰條文嗰度，俾多少時間啦。我冇啊，因為呢，即係我今日睇咗啲新聞呢，即係覺得有個民意調查呢，即係令到我真係覺得似乎呢件事呢，我又唔係話特別傷心嘅，即係有啲唏噓啦，即係我覺得好矛盾，就係呢早排有啲僆仔，即係譬如早5至10年前嘅六四嘅燭光晚會呢，有啲初生嘅 baby 啊，甚至乎有啲黃之峰嗰年出世嘅細路仔，即係啱啱六四嘅時候，佢得3歲4歲嗰啲呢，佢又好似知嘢咁㗎喎。但偏偏呢到而家呢，我懷疑係咪多咗好多新香港人呢，而令到即係大家都好似覺得呢件事，喂，其實未必學生啱晒喎。我覺得呢，即係如果大家有呢、這個揸個車就知啦，即係揸車嗰個概念呢，就係你有架車在手呢，你車死邊個人，無論嗰個人點樣錯呢，都唔會判佢有錯嘅，因為係受害者嚟嘅，佢連命都冇埋嘅。咁但係竟然呢，今日有成30多人或者多過30%嘅人覺得學生係有錯，哈哈，我覺得真係荒謬。咁錯喺邊度呢？唔通爭取理想都係錯咩？咁唔緊要啦，佢哋嘅諗法就好難改變㗎啦。咁唯有呢，而家 echo， 點解 echo 呢？我聽下先。唔知呢，我唔知係咪因為有啲 routing 錯咗呢， 因为可能会出事的原因呢，嗱，我俾少，而家 echo 先，睇下先，唔知咧，我唔知系咪因咦冇事喎 ，echo 嗰下系我啱啱开 mon 嗰下嚟嘅啫，好，咁我唔理你啦。咁于是乎咧，讲到边度啊？邪，即系实在一条友做唔到好多嘢，果然好难做一个天才啊！算都唔记啦 ，OK。咁開始，嘩，我招呼埋你哋呢度嘅留言呢，我開始啦。 Nico Larl,What is Zero, 呢個角度呢個畫面靚喎 ,Slock Chow, Resputin Watch City 要探長，樂圖搖角度好似閉路電視 ,Soso 咩料屎堂好勁 Nico,My My What's Fun,Nico Larl 回音音音 ,Chan Chan, 琴晚睇完今晚又有正惡樂圖搖被隻吵卡拉角Resputin Watch Site Siri 有回音好未来 feel， 迷迷我刚刚听完昨晚的节目 Blacker， 日日睇做动物园星星攰到隻嘢咁，翻到屋企都瞓。Resputin Watch Site 我都系刚刚听完昨晚的节目 ，Slack 超有啲回音。 我头先自己听嘅冇回音，唔知咧，我唔知点解会有回音咧。咁嗱，最緊要就唔係聽，希望大家唔係好介意呢個回音，反而呢個回音就大件事啲。嗱，大家俾少少意見呀，呢個將凳搞返矮少少先。呢度有冇回音呢？哦 ，Siri 嘅 Echo 呢，就因为 loop 咗个电脑出嗰条声，哦咁唔紧要啦，咁我自己读翻啦。哦，咁得啦。嗱，事情是咁嘅，即係我覺得睇完嗰個調查之後呢，即係有少少思興大發啦，即係想整少少音樂咁樣啦。即係既然啦，六四帶俾我哋有啲咩感受呢，咁多人唔同啦。咁我其中一個表達方法呢，就係用音樂啦。咁首先介紹下呢個 app 啦，呢個 app 叫做 GarageBand。咁呢度旁邊呢，因為時間關係呢，我正話開咪之前呢，我已經揀咗我要揀啲咩樂器啦。咁有鋼琴啦，頭先嗰個就係 Steinway， 呢個就係 Yamaha， 有咩分別呢？好似冇乜啊。呢個呢我都幾鍾意嘅，呢個意境好唔同嘅。這個就是 bass 啦，跟住下面咧呢個懷舊 piano， 即係嗰啲電琴。strings 啦。有呢個勁啊，呢個。嗱，呢個呢有華叔有蔡耀昌，點可以少得呢個呢？percussion， 是中式的 percussion， 我未摸熟，其实要大声一点点。啊，不可以大，一定要在哪里教大声呢？死了，不能教大声怎么算呢？大领落了，我可以怎么教大声？ 系咪喺翻 OBS 啊？咁我听唔到点算咧 ？OBS 较大声。是不是這樣先？蛤，這裡沒得較大聲的，怎麼辦呢？咁我自己听唔到喎，有可能，哇，完全冇谂过呢一着啊！filter， 哦 ，gain filter 得 ，gain。咁样会好啲啦，惊十先啦，我惊打爆大家个喇叭。吓，成日冇声，哇死啦！哦，唔系，好似真系大声咗系嘛？咁我唯有喺呢度整大啦，好原始。OK， 咁有呢、這个，我未摸过呢、這个，唔紧张，仲有呢、這个，呢、這个比较熟啲。呢、這个咧系琵琶嚟嘅，又系唔知系点嘅。我想这个琴坏地了，一见这个 pitch band 就会跌低一度，我又不会用住。真系蔡耀昌啦，仲有呢个就系诶嗰啲赤白，OK， 咁跟住呢就教个速度啦。咁我想呢首歌慢啲啦，有100个 BPM 啦。咁会系点嘅呢？都快得滞，80，差唔多。嗱，而家尝试下呢做个 introduction 先。咁 introduction 有啲咩？我諗住我個鋼琴係我街 track 嚟嘅，即係最後未必用鋼琴嘅，可能用啲撞曲做開頭啦。我用啲三個曲啦，我第一用咗 A minor。跟住呢，我就使用呢三个 chord 先。因为好耐冇弹琴啦，一阵间甩皮甩骨，系好正常嘅。就呢三个八，咦，好似弹好啲嘢，因为我 早过 K。嗱，我呢啲咁嘅低手咧，我次次咧好冇信心地咧，要揾翻自己嚼落去嗰下争咗啲咩咁。我呢只手指公，哦，争咗个 A 字又等早咗呀。咁我咧就唯有呢个 copy 佢。聽聽你的效果是怎樣的。So far 我見到自己都彈得不太曳，起碼都 on time。拿了這個做 basic， 做一個 loop， 大家看到我剛才彈了四個八。咁個四個巴呢就係一個 loop 啦，而家我玩咗16個巴先啦，即係四個巴，咁我跟住調咗入第二個樂器喇喎。OK， 跟住我想突然間加個二胡落去。呢个好似冇乜 feel 喎，头先有个二胡好似好 feel 啲喎，沙哑个蔡耀昌啦，古镇。OK， 我记得咧呢个二胡好似有个有 echo 嘅，我等我揾下先。因為那個更加迷離的，是不是這個呢？搖 echo 沒錯。好像不是多少啊，離譜了就是，用這個。OK。三個櫃桶先。好，我頭那個 cycle 我不落個melody 住，落个 intro 先。OK， 来。Sound strength 用 cello 一節啦，OK， 來個試先，因為剛才這個 chord 是照顧是沒有撞的，不過不好聽的。 暂时系咁先。我突然见到自己弹得唔系几好，有啲弹弓手，望落去又唔系好觉话好差嘅，系有啲 offset 咗啦，有啲前咗少少啊咁样。咦？距离我上次做音乐，我今次好似弹得好咗少少，唔知点解。OK， 再听一次 ，loop 咗佢先。一路 loop 咧，一路可以有灵感咧，继续去 develop 嘅。咁所以用电脑嚟做音乐好爽皮啊！第16個巴呢，我就想在第5個巴度開始有啲變化。我就在第三個巴度，因為這些不是音來的，我要記住在哪裡來的，很難。攞呢個做 beat 先，因為 beat 咧係對成個 group 好緊要嘅，所以咧應該比較高啲，就將所有呢度掂到嘅嘢咧，我哋叫 quantize， 即係將佢 regulate 咗佢。咁嗱，呢啲沙石大家見到啦，老實講，我唔知道你見唔見到，其實因為半透明嘅啫。多了一下 OK， delete 了這個先。嗱，因為咧第四下咧，我唔係要佢要嚟做一個主音嘅，咁於是乎咧，我將個拍子彈差唔多最尾或者第二拍先入。咁同埋我想去大細聲弱啲，即係要少少嘅聲嘅，聽下得唔得先而家。哦，好流嘅弱得滯，66啊。又冇個效果喎，試返100。這裡呢，我認為要多一下，啊，有這個都挺好。啊，不聽 click， 聽一次看看怎麼。Thank you. 我完全接受唔到。咁所以咧，而家暂时唔要，一阵间分开嚟做。嗱，我点解分开嚟做呢？因为效果咧，我想咚咁样要个效果，咁突然做唔到啦。咁咧，唯有咧，我一阵间再用再试。咁以后就听下先。剛才我又見到我 regularly 失敗了，有些搶的版，再聽先。OK, 咁我將這個 percussion 呢變成一個 loop 的，咁於是乎呢，我在個 ending 嗰度再加好少少。加多下，聽聽。OK， 嗱，咁我將又變成一個 loop。咁同埋我覺得呢，你就咁聽嗰個 percussion 冇空間感，即係假若佢空間感強啲嘅話呢，可能效果就並唔一樣。咁於是乎呢，嘩，太耐冇用啦，點樣加個 reverb 呢？呢個 OK， 好似喺呢度，加返死啦，太耐冇用啦，首先我唔要呢啲，我點樣出返去，死啦，問題喎，我唔記得咗點樣出返去。哦，呢度冇錯。冇 parameter。應該呢就喺死啦，好似新玩呢個 app 咁添，好似係喺呢度，又唔係呢度，呢個 loop 啫，都唔係呢個 input 亦都唔係，死啦，新嘅 GarageBand 點樣加 effect 嘅呢？Show arrangement， 做 smart control， 又唔夠 smart， 哦，大領落真係唔記得咗添，唔緊要，唔整住呢咁就。啊，平時好似喺下面一 highlight 咗呢個，得 EQ 嘅點解喂。 有冇问题我睇下先。哇咁多我都唔係好多留言啫。好 ,break a break 先。哦 ,echo, serial echo 啊咁啊。唔緊要啦都唔係好緊要你唔会好好知道㗎係咪。 屎堂唔係你有 echo, 係 Siri 有永伦唱假调查唔好当真 ,Ultramank 数96有乜即兴嘢玩 ,Windy Lu 冇屎堂琴声 ,ok 喎 ,Slack 超正常 ,ok, 星星冇正樂途要有 echo 先正菠萝拜女王一边讲一边弹 ,Ultramank 数96点解个 screen 有块黑朦胧罩住记Jack Music MB 灯模式乐途遥黑朦胧是个软件画面 Barry Chan 什么牌子 Ultramank 数96是 Lock Thanks Rasputin World Site 探长电子 keyboard 都懂玩好叻啊菠萝拜女王笑有冇 Barry Chan 我有部 L&P Rasputin World Site Emulator 2 Won't Sliver Music Good Lia Chisak Camacho Jack Music MB 灯模式如果是手机叫 Adjuvant 要较大细声要将乐器界面向右拉就有个变乐器 Volume Control Barry Chan 直接电脑出很大声永伦创第三个罪证 Rasputin World Site Barry Chan 可车老山你好老氹果然多才多言 John Chalnity 叫好 Bat 395上公尺河Chanel Chung, 早晨探长 ,John Chow 怀念以前音乐人的年代 ,Jack Music MB, 灯模式菠萝拜女王僵尸配乐 ,John Chow Station, John Chow Do Man Band 的年代 ,Very Chan 不好听 ,Lil 艺好鬼愁前路茫茫感可能我自己代入了而家的香港 ,John Chow 华丽的一下茶菠萝拜女王的画面又变了方丈入狱被推入房通柜。 嗯。好、哦、喂大家都意见啦大家意见还意见啦但我都不会即是咁容易受影响嘅。同埋,Siri 有啲爆哦即是 intro, 哦明白即是嗰个 internal 有啲大声得齐好啦我搞一搞佢先。可能呢个大声都就系 desktop。gain 少啲啦 ，gain 2.5啦，应该好啲啊呢个。OK, 好我唔 mix 住啦最尾先啦我真係唔记得咗平时呢度一大架嘢可以俾你教教嗰个 reverb 啊嗰样啦。有北我现在变成这样的我做了什么哇真的好靈異啊個 note 都没事的如果轉咗聲又點呢我試下將佢擁喺上面先。 真係奇怪。點解會變咗咁嘅？我做錯啲咩？好，貼一條出嚟先。啊，恐怖啊！其他樂器又冇啊，得係佢有嘅。我咪做咗啲咩呢？有呢個 function 我都唔知喎，乜可以將啲嗰個 note 不停咁重複嘅咩？嘥咁心機先，好試下換樂器先，換個 kit 先。又冇得俾你咁換㗎喎。而家問題就係呢個聲唔知點解變咗 repeat 喎。唔通又重新打過。變咗即係頭先有朋友講呢，嘩唔得，好好好好好陰沉，係咪要沖起下佢先？但係呢個唔係我嘅意思嚟㗎喎。咁啊，我有第一個策略。咁我轉咗佢第二種聲先啦。跟住再 apply 返嗰個聲嗰個 note 落去，唯有。咦，這個聲是怎樣的？哦，這個就是整個聲。輕機還是怎樣啊？究竟大佬？啊，偏偏要的這個全部都是不行的。啊，這個又是不知怎麼唱。那這個 percussion。好，我要用一個西洋嘢，啲中樂有啲問題喎。嗱，佢我換咗嚟 track 呢，佢個 mapping， 即係話呢粒聲喺嗰個 setting 裏面佢係出咩聲呢，我係唔知嘅，咁所以有啲驚喜嘅又。心意啦，我想頭嗰下係 punch 啲嘅，但係又冇咗東方嘅特色喎。買呢個幾好，呢個係咩 key 啊？睇下先。這個是D sharp， 不是這個 layer 應該沒錯，這個看看效果怎麼樣。這個詞我都不喜歡了，明顯試試這個先。 OK， 我將剛才個低音的鼓那個 relocate 回來，而這個呢就把 relocate 回去呢幾個先行真，跟住 三个先。呢个系 B。坐上 Audit。又唔系呢个，再高多个，再高埋呢两个上。哦，试一试先。我想最尾嗰粒有啲气势。再听听，可能都系唔够 deep， 即系讲紧重个版，唔够沉重。呢下都系唔够低音，咁样好似好啲。我谂到啦。 闷死未？成日整个 beat 都好嘥时间，真系。头先系咪个个 Siri 已经忘爆咧？应该好似日式啊，按摩咩？你估？唉，香港人好可悲啊！即系例如逢亲你睇大江南北啊，甚至乎而家大陆嗰啲讲大陆嘅华山啊、黄山啊嗰啲 documentary 啊、故宫啊嗰啲咧，全部都系用日本音乐嘅。咁即系我都唔排除咧，因为我都系听嗰啲大嘅。咁我唔通走去。即係冇乜機會聽啲中國近代就真係同中國嘅古代嗰啲音樂其實冇乜分別，同埋嗰個編曲呢都係仲係停留咗，我覺得。咁日本無可否認呢，喺呢幾十年裏面呢，嗰啲配樂呢，尤其是描寫中國嗰啲音樂呢，佢真係突飛猛進，因為佢哋有好大嘅市場。因為做中國嘅音樂嘅 game 呢，因為好多譬如三國無雙呀咁嗰類，佢都係用返一啲中國傳統，唔係即中國嘅感覺，經過日本人去編曲，日本人啲編曲偏向西洋嘅，咁所以呢就有嗰陣趣，咁我唔排除我都係聽嗰啲大，咁我認為咁樣先好聽嘅，咁我就如果你覺得似日本嘅一啲都唔奇，你所謂日式咁樣，咁所以呢真係好可悲嘅，雖然係咁，但起碼香港人做嘅比你話日式都好過成日都係要搵返一啲嗰啲日本人做一啲中國嘅音樂啊，即係我都係覺得一個聲音嘅研究啫，對我嚟講中唔中國啊，即係嗰個感覺都係佢俾我嘅，可能啲鬼佬以前整中國音樂都係咁樣整都唔定，即係用返呢種咁嘅思維，因為以我所知中樂呢就並唔係咁嘅 structure 嘅，就係多數都係 unison 嘅，好難捉摸嘅，咁所以呢我都覺得真係捉摸唔到啦，咁可以開動啲冷氣先，越做越滾啦個人。其實個進度呢可以好慢，其實做音樂呢除非你即係例牌用嗰啲聲呀咁成呢，或者真係趕工呢就快啲囉，不過自己憑空想像，唔係話俾人有壓力要你跟啲咩整呢，就會即係我嚟講就慢慢嚟囉，即係唔使咁草率。驅鬼哦 ，Vincent 啊，唔使 shit 啫，因為啱先開始，而家先錄咗兩條 track， 咁啊，同埋我相信覺得，你哋我建議咧，就千祈唔好睇住我做，因為都幾悶嘅，因為有時我唔能夠樣樣每個動作同你解釋，因為解釋一嚟咧，我自己做唔到，咁所以咧，大家當冇嘢做，你先好入嚟呢度咯，嚟呢度 live 咯，我覺得。就因為呢個就唔係一個狗吹嘅節目，因為狗吹呢嘅內容呢雖然都唔係好充實，但係起碼我同大家傾緊偈，咁但係而家呢就單方面我整嘢你哋就聽咁解嘅啫，雖然呢我 break 嗰陣就可以睇返你嘅意見，咁都係一個嘗試嚟嘅。 OK， 可以充得啦。 一路播住 loop 住我，但系攞下灵感先，因为我仲要等啲水滚先，就可以斜到个咖啡。第二段啦，个 structure 头先当 introduction 啦，咁第呢一个开始有啲 melody 位咧，可以有少少变奏，哇吓死人！头先就。好似唔够惨咁，我想整首惨啲嘅歌，好似 major 得滞。 好啦 ，click 先。知彈一彈都好衰嘅，所以要 quantize， 即係 regulate 佢。我哋呢度就叫 quantize 咯。咁我1/16拍，聽下點先。OK， 好，呢個成為一個 pattern 先，變成一個 loop。好，照舊又玩到4/8。咁呢條 track 呢有個 string， 彈高個 octave 先。好 ,loop 咗呢段。哎，咁恐怖！哇，好大好多筆啊！呢、這個都唔知無端端變咗個 octave 喎。但都好似唔夠呢個咁好聲。错嘅，好试下而家真係方便啦，即係啲手勢唔好呢， 我哋一粒教咗就搞掂。比較翻隔離嗰粒幾大聲，譬如呢粒係81。82咁啊，教翻细些少，咁又冇咁重。几个F， 咁多粒音嘅喂，切，我睇错 track， 所以 sorry。特别大声，睇翻细佢先。OK， 嗱，我想教翻有少少 offset， 咁听落就更加。虽然我头先已经系好人手噶啦。首先，因为之前有条 cello 喺度嘅，不如我索性将呢条 track 变做 cello 啦，可能个感觉会好啲。边度揾条净系 cello 咧？我可以 search 嘅，一揾 cello 个电话出嚟。Cello section, yes. My goodness. Tremolo.这个比较似样。OK, 听完前面是不是有点改善先。那個位置完全不同曬，即是話撳耐佢即刻到，同埋你拖慢少少到咧，係兩回事嚟嘅。咁所以咧，我隱約記得佢個可以教翻呢個 sound envelope， 即是話撳耐嗰下即刻到啊，慢啲到啊，個尾拖長啲啊，放手都仲有啊，都有得教嘅。咁嗰個咧就應該係。Smart control? 唔係啊。啊呢、這個。啊冇錯啦。你都唔係喎，呢、這個係。嗱、啊、呢、這個有 effect 我激死人。咁嗰個叫咩呢？Editor 冇理由冇得教喎、啊，呢、這個 Smart Control 啊，就係呢個啦，冇錯。Attack 係啦，去到好盡啦。嗱，咁而家變咗咁，大家聽就知我講乜㗎啦。 明显呢换咗个声之后呢个声太大声啦。咁所以我教返细声少先。可能效果好啲。如果教细咗呢第一粒音呢就明显唔够力㗎啦。第一粒音我教返第二粒系几多啊睇先。57。哇其实我隻手都几有感情喎。但我识换咗另外一个声就。有少出嚟，好咁样。买高音嗰啲咧，我用佢大声唱。如果这个转做 E 是不是好听呢再听，我成条想改晒添啊，因为我想呢条个嗰个。職位個職責係做翻一個 channel， 所以我唔會去到咁高音。所以我打算將呢條延長啦。咁呢度后面呢就全部都低一个 octave， 咁应该出嚟有几对用。B4。监制找我不知道什麼事，哈哈，猫仔，只猫阻住晒喎，佢话，好听听先。 听到啲唔对路。OK， 好嗱，咁咧，因为去到呢个第十六个班之后，佢呢个琴呢个升咗成个 octave 咧，咁所以呢度 cello 继续喺度打底啦，先用两条弦啦。试下先，试当真。感觉嘅话，个过渡系点先？OK， 暂定咁先。咁我突然间谂到要加多个小提琴，咁呢个呢，我就 on top of 呢、這个，我系想有一个其中一个乐师有一段 fill in 要弹嘅。突然间谂到嘅啫呢个。attack 要去到最前。虽然我实弹不到啦，但系就执啦，唯有。系啦，应该系咁嘅。我谂到个音系，佢离好远啊。音乐弹晒啦，不过呢好丑怪。咦，出奇地好弹得係快咗少少咗。係咪已经 pre-contact 咗呢？其实又唔係啊。 大少少先。嗱，放大就知道丑样啦，真系。呢个 pad 真系超好用嘅，你睇，单手搞掂。呢度开始快。哒哒哒哒，我应该是这样，重新整个音乐，我弹多了。大家逐粒音咧加落去，即系其实我哋啲手弹得渣咧，即系我唔系表演嘅级数啦，就唯有系要咁样啊！即系我嘅脑系好健全嘅，因为我只手有少残缺啫。弱弱就是咁啦，我幻想到个音。 哦，这个不是 loop 来的。我比较长音佢先试下。喂，哦 ，OK， 嗱，教翻大细声咧。听落去就好似有啲 layer 咁，因为头先 copy 过咧，粒粒都咁上下，但系冇意思嘅，好鬼机械式嘅。咁有啲瑕疵咧，先至系似翻真人版，虽然都唔系真嘅，尽量啦。咁譬如呢、這个last 翻。三個巴，即係話，即係四個巴呢都係嗰個音，你好似唔得喎，試下三個巴先，跟住第二個巴去到 E 喎 ，E 又唔係呢粒，呢個 A 嚟嘅，所以一定撞嘅。去到細四個巴，我轉咗做 E。咁呢應該就再加多啦。好順意呢度，如果話整好佢咧，咁其實就唔使而家整住嘅，啲音整啱咗，係應該揾一個试下呢个 channel 呢个声，呢个其实已经高音个 channel， 将佢个sound envelope 教翻 soft 少少，即系个尾可以长少少，但系楞得多啲咁得，可能效果会好啲。Smart control release 多少少，多得正。都多一齐，我突然间咁少嘅喂，试下咁样会好啲先。几顺耳，好，由头听过。好，听之前读下你哋嘅留言先。哇， 拜咪。唔係好對路呢度，教翻啲咁多，睇下點先。我知點解啦。你又唔记得咗哦 ？Join 呢个 J， 一三。有啲問題，嘥時間喺呢句太耐啦，繼續 develop。哇 ，hello， 阿 Slot Chow，hello 你好。而家有幾多人喺度咧？我想知道。我心真係太散，不過唔緊要啦。今日又唔係冇乜壓力做嘅呢、這個音樂。有幾多人啊？四十幾人都算好多噶啦，咁都唔醜。Kenny L M Lee，hello 你好 ，Contemporary Japs， 因為我哋本地冇人做啫，所以你咪覺得呢啲係 Japs 嘅嘢咯。不過唔緊要啦，點講都好。Winsome 啊，講咗啦 ，Ghost in the Shell 嗰啲好大陣仗啊，即係都係類似啲 percussion 啦，因為日本人都係用西方嘢嚟做翻啲傳統嘅，所以你有個感覺覺得似都唔定。我就係作緊，唔係突然間想作啲嘢，即係想作啲我今日嘅感受啦，即係可能而家六四呢好似變成一件事係新一代，我唔知今日嗰個抽樣調查，即係嗰個民意調查呢係有冇講幾多歲數被訪者個比例啦。咁我覺得即係有啲意外嘅，即係而家有三成幾人覺得啲學生是有錯咁樣，神邏輯。Penny Pal 話唔係 PC 呢咁難讀嘅，喂，俾 Siri 讀下先。 Nepal Melody 好正喎，探長係咪真係 improvisation 先？成首作曬先準份啊！ 而家咪 improvisation 咯，而家咪做緊。咪就係我其實諗到咩就彈咩落去啫嘛，即係人作嗰個 flow 唔同嘅，有啲人作曬 melody 先就再配嘅，我呢就我鍾意一嚿一嚿咁樣搭上去嘅，即係好似砌積木咁樣由地搭上去嘅，咁因為我冇嗰啲人咁叻呢，嗰啲人可以直頭係諗到啲咩呢就哇埋到位整曬出嚟，但可能我個習慣咗唔係好鍾意準備啦。咁我頭先師兄大發，因為好耐都冇掂過呢個琴啦，封曬塵啦。咁我想作啲嘢啫嘛，同埋有啲嘢我都唔記得點樣用嘅開始。不過好彩我用 software， 即係 iOS 嘅好處咧，就係你唔使識用個 software 咧，你 用翻你嘅常理都冇得翻出嚟嘅，咁样咯。Hello Angel， 你好。音乐盲表示有开眼界，可以噶，哦，嗱，系啦，见识下啦，即系唔同嘅嘢，即系等于我都中意睇人哋整蛋卷点样整嘅一样嘅啫嘛。窝冤，哇！而家仲唔够多弦乐，好多弦乐噶咯。突然 live 系冇错，后屘就瞓咗啦。好似清朝公主遇上吸血僵尸，哇！你几有幻想力喎，有啲欧洲古堡 feel。咦，真系乜都有喎，大家照你咁嘅睇法。所以咧，我觉得听音乐去幻想一啲嘢系好有乐趣嘅呢样嘢。OK， 咁我呢段我继续加啲 percussion 先，听住加。来到呢度呢，咁最好不过呢就梗係 copy 呢条声过去再改啦。原因呢，你听揀声都好嘥时间。咁假如你又由头又揀个声呢，一来又可能唔 consistent， 二来呢又嘥时间重新揀个声。咁因为有啲主要嘅 beat 呢係唔会改嘅，即係对我嘅概念之中。起码个重版之后我会改先，即系头啊唔会改。我起码我冇沿用呢个嘢啦。玩 mix 声，有几多？一个内藏几个声，呢个系 A flat， 上再上 octave 的 A flat， 你冇声嘅喂，哦 A flat 喺度，冇错就系呢粒啦。听个 pattern 先，哦，都几好咁样呢个声，咁咧。我就真係老實咪索性將呢個 copy 落去，保留返後面一個留位。冇錯， 好，听下点先。几好啊！哦，唯一唔好咧就系。唔好下下都借我插落去，太隆重啦。同埋呢度第二次再加深呢、這个，咁点先？细声啲啲咁大，全部都同我细声啲，细一半都得。我两蚊啲嘅 ，OK。好，录埋落去先，瞓晒未咧？考呢条啦，够唔够咁长？决定咁弹，再嚟。哦，记错呢个咩咧？第四个，再嚟。Yes. 我早咗少少，不过唔紧要，着都得嘅。妖！出嚟弹弹下楼咧，唔好啦，分开弹啦，啲渣就都咁渣咗。 等等先 ，merge 咗嚟，哎呀 ，join， 于是乎 join 咗之后咧，咁有少位咧个 strings 咧 crossover 咗啦，就会 smooth 啲啦，就唔会断绝和重咁咯。俾翻长少少嘅先 ，OK。听，唔齐吧，咁都得。A 三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系唔齐吧，得嘅顶。唔怪之啦，明明掉咗入咗嗰度。哇，呢啲系好低级嘅错误啊！你试下撞粒 C 可能会好 dramatic 喎。 粒真系要执好硬。出有咩唔同？因为同头先之前嘅 pattern 唔同。OK， 好，瞓觉未啊？大家咁都顶得顺嘅，即系证明你真系。即係所以呢，我都係建議大家唔好嘥時間，淨係聽得閒睇下就算了。嘩，仲有幾多人啊？吓，仲有39人，真係太難得了。喔，差唔多走晒㗎啦，咁可能再沉重啲呀。彷徨感覺重啊！咁其實成件事我都覺得咁多人喺裏面，即係個氣勢都存在嘅。天地一沙咩啊？沙律。 韦信旺个调查有分年龄，觉得北京学生做法唔啱嘅比率，18至29岁7%，30至49岁19%。50岁或以上30%，整体22%。永子聊天地一沙， 有冇人性噶？50岁以上你睇到电视，反而你都咁样，哇！真系冇嘢讲，实在系对啲废脑都好失望啊！咁你觉得学生有错嘅话，其实学生今年50岁嘅咪即系柴龄咯？其实系即系。咁你諗乜嘅呢？你係咪有着數嘅呢？覺得即係驚激嬲北京呢？定係點呢？你有責任要幫北京塗脂抹粉嘅呢？屌喇嘛，聽住瞓呀，都算你醒目。Hello， 阿仲喺度，唔使聽，唔使返去飲茶咩？星星 out RPG game 嘅 feel， 我都唔知道，我冇打过 RPG game。OK， 由头听一次嚟。 sorry 啊，呢粒要行前啲咁多会好听啲。呢啲嘢應該最尾先執嘅，但我頂唔順就整咗先啫。呢啲又係呢啲位置真係唔靚。要时候要冲破呢两个 loop 啦，咁咧我咧就 prefer 将 A 段去翻之后啦，咁但系咧重新有啲变奏，开始啲 melody 翻嚟啦。Thank you. 咁样会有高潮喎。激昂的仔呢又好像不好不够惨。那用回这个吧。呢个街拉嚟嘅啫，未必用嘅。第一下已经迟咗啲咁多。第一下冇咁 punch 嘅，点解？转住位先。 就咁听有啲怪啦，因为个 background 我咪弹漏少嘢咧。钟去咗两分钟，差唔多噶咯。好啦，我弹多弹埋呢个 chord， 咁再 arrange 上去先。定系 loop 多一次，好似高潮啲。我早咗入嘅，因为我早咗少少。都去唔到去到尾，哦，知点解嚟？原来我 loop 咗，佢唔关事啊？点解 loop 咗嚟到呢度？哦，因为有个 end point 喺度，点解会有 end point 嘅？无端端，啊？你标喺呢度嘅，哦 yes， 再翻 end point 先。Cling to the lap same. Okay.当系咁先啦，成首歌个长度咧就系、是、两分半，都几标准 ，OK 啊。好，咁我继续 arrange 埋呢度呢。 用第一乐器先，唔用钢琴，用呢个好尖嘅声先试下，嗰叫做bell 啊，睇下几多种 bell 拣先。好，加呢个 chat 先，睇下留言先。何家杰瞓住听，阿唐仲喺度。阿 Dominic 揾周公系正常嘅，系、哦、会唔会太长咧 ？keep 唔 keep 咧？你又多翻人咗三十几人啊？我谈唔使翻去啊，好啊，紫禁之巅，哦，你听到紫禁之巅嘅感觉啊，真系都有少少关系嘅，都系喺北京嗰啲发生嗰啲嘢啦。哇，啲声唔得，啊，嗰啲叫咩咧？嗰叫呢、這个 silo 风嗰只 XY 唔知咩嘅，定 fiber 风咧？铁片琴。就系呢啲啊！我知解会头痛啦，有少少头痛，因为真系太缺糖啦，实在。所以咧，那个 keto diet 咧，根本就唔可以做嘢嘅，啲人即系冇咩捞嗰啲人就得噶啦。我唔记得咗个音系点啊？